好，欢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2016年，喺一个好都冻嘅日子入面录音。 系真系， 但系大家估到边一突噶啦，即系前后唔差两一两日嘅啫。 唔系啊，你过几日佢会仲冻啲啊？佢话 唔系过一两日啫嘛，但系星期三系冻完翻噶啦。 即系低处未算低咯，依家 天气报告完咗啦，我哋翻翻。 好啦，今日咧就讲翻啲早半即系差唔多三个礼拜前事啦。 CM 系啦，自己介绍下自己先。 你讲你自己。 我杰特咯。 系，我系 Harry， 没有优良， 孙马富。 系啦，咁啊四条友讲下 C89，今次有冇分去嘅？因为 C89 都冇， 因为一来冇眼，二来要准备比赛。 木材讲完。 我呢个系一直嘅问题，我哋都明白。 去即系有去嗰两件都系第一次去咯。 系啊。 其实我嗱唔系开后怕，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其实我系想带住你哋嘅。不过各种原因啦。 系，我 主要都系木材啦。 我都系好彩，你唔得闲，你木材啫。 点解？ 真离去啊！ 即系你讲咗啦，即系你阵间听下佢哋讲嘢，你就知道其实真系不听冇人言，有啲人净系。 你明明俾佢死一下先得噶嘛？ 已经死咗啊！ 好可惜就系，即系两位都即系第一次去 Comic-Con 啫，唔系第一次日本啊嘛。如果系包埋大家第一次就最好啦。咁先至攋得多嘢噶嘛，可以。 系。 即系呢方面我系冇处理情节嘅，放心。 唔系，咁有一样嘢就系、是。依賴嘢係一種好個人嘅回憶嚟嘅，你唔賴下嘢，你有 經驗 喎， 真有啲嘢真係經驗嚟嘅，你唔因為點我點樣提咧？你即係有時你真係有時你係會變成係啊，我提過噶啦，你甚至你記得我提過啊，但係我嗰陣時講緊乜嘢？你即場你係唔會記得翻嘅， 都冇依個意識嘅， 真係要當下你賴過啦，知道賴過嘢啦，你咪知道以後冇去提呢個。 同埋有時就之前知道再之前攋過一次嘢都會再攋嘢。 即係等於叫你即係知道唔好去排樓啦嚇，唔好排 lift 咁樣啦。 我排咗，唔好意思。 人類係不斷犯同樣錯誤。 即係人類嘅歷史就係咁啦。 咁啊。 嗱，講翻你先啦。嗱，今次你兩個係有冇其他人去？ 其實我唔止佢兩個嘅，不過 其實我哋咧就 你當兩個咯。 除咗我同老孫之外咧。咁啊，仲有另外四位朋友嘅，嗱，嗰四位朋友都系 CM， 佢哋一系就有啲日子唔去，有啲就十二点之后先入去。咁其实我哋都当佢哋唔去嘅。 十二点入去，基本上等于唔使去嘅啫喎。 我哋 唔系，嗱，搞清楚，嗱，呢两件叫参战，嗰两件观，嗰几件叫 观 光。 系我哋行 CM， 佢哋行 CW 讲完。佢哋话觉得轻松过 CW， 但我哋觉得唔系。 即系点讲啊？咁其实都系嗰句啦，当年已经讲过噶啦。佢个呢个外国人指南入面都有提过，如果你第一次去，就建议你十二点之后先去啊，感受下嘅气氛。虽然我当年个套租，我而家都要讲一次啦吓。系啦，我几千蚊机票、酒店飞过嚟，同你十二点之后先去，你真系黐咗线。 系咯，你得个 唔系？喂，应该咁讲，十二点先去咧，冇话过系边个十二点。 OK 啦， 就变咗个六个钟嘅时间，我仲用你迟两个钟入去，我真系觉得你。 佢讲嗰个系见到太阳嗰个十二点。 佢讲系前一晚嘅十二点。 唔系见唔到太阳嘅十二点开始。 赤字夜早你估啦，夜早系作流噶。 唔系。 赤字早唔系夜晚八点等到第二朝十点嘅咩？ 唔系，咁有啲人即系十二点仲有班车出去嘅。 中电嘅话咧，你会其实真系会迟少少嘅，已经。你前面会有炸，呢头完场食完饭就转翻身。過去開始嗰扎人咧，你會遲過佢哋嘅，即係你會變成徹夜組都喺後排咯。 唔係依個陣間我再講個配排嘅先講啦，即係遲咗今年遲做嘅嘢就講係你點樣準備先，我想聽下你啲慘痛回憶。 咁首先就準備下呢個機票住宿咁樣啦。咁住宿呢度咧，其實就地方咧就真係揀錯咗嘅。咁其實就我哋揀咗一個最唔應該揀嘅高鐵馬場。 我已經設咗伏㗎啦。 咁其實高鐵馬場就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佢唯一可以出到去嘅得山手線同埋 Tokyo Metro。咁 Tokyo Metro 就叫做去到新宿會叫做迂迴曲折啲啦，最直接就山手線。但嗰時我哋經歷過咧，山手線係嗰車係出咗故障，唔係出咗意外。咁嗰架車係唔開唔開，我哋逼住係要通機。 因為最主要高田馬場嗰下咧，係佢係行東西線，但係新但係講緊話大佬，我哋行 CM 係完全唔關事嗰度。 唔係咁，我哋係 CM 一定係山手線嗰度去嘅。 CM 唔關事啫，高田馬場而家仲做私鐵嘅喎。 呢個真係唔知。 其實咧就點講？ 隔離啫嘛，喺山手站隔離 啫嘛，先至。 因为如果你系始电组咧，其实山手线都系唔关你事嘅，因为始电组嘅时间山手线系未开嘅，即系你传统所讲嘅始电组系讲紧。你搭私铁去到新牧场，然后调翻转翻翻嚟，嗰、那个先叫做系始电，其他都其他你可以话系你搭嗰班车系始电，但系唔系 Comiket 大会讲嗰个始电嚟。 嗯，讲下耻笑下先。喂，点解会选择住高田马场？ 即系最 都话负责嗰个始作俯咯。 就咁讲，即系但都要帮我解释噶。 即系最初 因为想食炸串下。 一嚟啦，依个 咁但好似冇开喎。 诶，即系依个私心还私心，但系因为。大家最初个行程真系唔系以 CN 为重心，我 系 后嚟转态嘅。 定系谂住都系新宿区，所以更方便啦。 其实当时咧有两个方案嘅，咁我就提出系上野，咁其有啲朋友就提出系新宿，咁最尾投票决定咗系新宿，咁然后新宿又咁拣下地方，就拣咗喺高田马场，就变咗系咁啦。 新宿区唔代表系新宿嘅， 若你个选择有啲奇怪啦。一般嚟讲，即系以我一个作为，即系好多年之后就一通常咧新手咧即系新宿，唔系佢系新宿啊，新宿后面嗰堆酒店，即系 Vintage 嗰堆酒店， 最远文江冇记丁或者顶东，好似我上次咁样住到去新界九堡咯，即系叫最远最远。 我住大九新界九堡噶，即系嗰区咯，跟住咧就上野。 系啊， 即系池袋。 你唔系好似算南先住嘅咩？ 唔系新手啊，我只是新手啊。 即係淺草，即係啲大路啲， 即係大路啲。 點會去到高田馬場㗎？ 我有意外，我冇問，我當時冇問點解揀高田馬場。因為如果係我推薦嘅話，我就話好食嘅。如果新手嘅話，我唔推薦南千住嘅，因為對南千住頗為隔絕。通常咧就唔使煩㗎啦，一係池袋貴少少嘅，一係新宿，交通方便，一上車就係啦。而且嗰啲嘢附近乜 Q 都有。 哦，咁因为啱啱讲过，你其实最终你都系银座嗰边搭私铁过去，有落丁线，所以基本上你最好其实就系有落丁线嘅沿线，先系即系如果你以 Comiket 为第一目标的话，当然啦吓，因为其实佢哋你呢个成团人唔系系得两佢两个系Comiket 系最大目标，而且都唔系唯一目标添啦，所以住咗第一个地方系算系。合理嘅情况嚟嘅， 即系错咗第一步，第二步就系咧呢、這个我哋今年嘅 CM 系10月29号，而我攞到本嘢嘅时候咧，即系嗰本目录嘅时候咧系10月20号。 哦，咁呢个其实就差唔多冇得避免嘅，其实 新手第一镬都系咁。通常我以前我记得我试过最悲惨就系一次，咪都唔系悲惨，好危险啊，即系有惊无险就系、是、我唔记得咗年系咩咩18几啊，总之就系、是、嗰时我喺札幌。我就十七， 札幌七字头啦。 唔系啊，东近啲嚟嘅。咁咧，佢15号，我17号就要去大阪噶啦。佢15号，跟住话俾我知，因为大雪，啲车送唔切嚟。呢10号，我几惊，我要大阪到，好在坐切嚟。跟住佢即刻嗰晚即刻 mark 嘢，即刻将啲印出嚟，印咗表，然后最后一日将部片就寄去东京俾个 friend。 475啊嘛， 几惊险！我 你唔记得，我记得。 哇！一下冷汗嗰镬嘢。 咁其实我第一次去都系咩啫嘛？都系去嗰阵时十四去到日本，然后买即刻买。 买纸板咯。 即刻买纸板喺日本做文，喺咗日本做功课咯。系好戆居噶啦，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再早你系冇咩办法攞到吉特国。 我一提过你噶，我提过，我一提过你。提过老孙，你系叫你买一早喺亚马逊订定纸板寄嚟香港噶喎、 其实唔使咁多嘢。 其实嗰啲我都唔太清楚，我就系佢入去佢 Comiket 嗰个官网嗰度就即系注册做会员之后，咪睇佢个地图咁、样我嚟对，其实都几冇效嘅咁样都。 嗰个冇，因为你印唔到出嚟噶，你唔俾钱系唔俾你印噶，你要俾钱你先可以有啲进一步。 嗰阵时你问我，我咪答咗你可以喺嗰度，其实你俾钱咪得咯。即系钱解决到个问题咧，仲要唔系好贵嘅解决到问题咧，真系一个可以可行方法。咁当然啦，如果你觉得你买完个目录之后又要再俾钱，好戆居就另一回事啦。 系啦，我因为我一开始就选择，我既然去即系第一次去嘅目录同埋嗰本嘢我都买嘅，咁我做乜要俾钱你啫？ 系，因为其实我哋已经系买咗。 唔好意思，我系攞咗个 CD ROM 嘅，即系调个影像档翻嚟，然后 CD ROM 同 catalog 版各买一次。我是买齐 嘅， 即系呢啲功课真系冇悭，你一个闪失， 你有啲咩嘢损失，你就真係唔係讲緊一两千英就解摆平到嘅事。所以呢啲嘢就真係建议唔好悭咯。即係可能。 一般做法就係、是、如果你买纸板嘅话呢，将个 set 切咗三份，你用个份大个份去咁轻啲咯。因为那份行刑兵器嚟讲呢，你成本攞去呢会唔蠢嘅。通常就係切开三份，然后呢抹晒资料就净当大大嗰份，然后将地图喺张佢附送嗰条抹晒啲资料，咁攞张地图去，所以地下咧永远见到地图嘅喺个 V 七地下里面，一阵阵跌啫嘛。 系啊， 哦咁，唔系我就我的建议就简单啲，你早少少走去搏，你想系搏啲人流出 CD One 版本， 唔得啦，而家唔得啦，因为佢而家全部要加咗网上认证啊，你冇非法下载版啦已经， 系啊， 焗你哋。焗你自己一定要订啊！ 佢有个 CD 有个认证码喺度， 你咪搵 friend 就去买完之后，即系直接喺日本买完之后俾个码你咯。 嘥气啦！ 唔系，因为你其实我谂大家共识就系俾钱唔系问题嚟噶嘛。即系如果有人话我听嗰千几二千蚊要悭嘅 ，OK， 你嘅。 唔系，佢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只 CD 码里面咧，你有需要只 CD 系佢可以 CD 入面资料可以输入部手机度，喺手机里面直接查翻。呢样我嘅，呢样几好嘅。呢样我觉得系 成影像档订俾你，真系唔系咁痛苦嘅事咯。即系你要揾个日本 friend 就可能会麻烦啲。 算啦，唔想麻烦啊嘛。 因为讲过我哋嗰边真系唔系 ECM 做重心，即系真系买嘅得我一个搞啫嘛。即系其他咪话 都要做嘅。我唔会，其实你见我哋去咧，都系自己做自己嘅啫，系冇咩交流。 即系都系即系咪就系你讲紧即系冇话可以叫人帮手，咪自己嚟搞咯。 其实顶多都系我哋两个自己沟通一下咁样。 不过咧，我话你听啦，其实去到后边咧，我都系廿五号或者26号挂万。人哋喺街度开 party， 我就喺酒店入边闩埋房门搞掂佢。 哦， 因为其实你肯抌一日时间出嚟去搞咧，系好充足嘅。而且有啲你知有啲社团好 Q 衰啊嘛，唔同林拉屎，真系出咗稿佢先肯写详细噶嘛。即系好似方死早咗讲开天窗会好雨咁样。 系，即系最后一刻可以攞最新嘅情报。 同埋得闲望下佢 Twitter、eChannel 嗰度有冇人系即系订啲嘢出嚟更新咁样去留意一下咁样咯，最多都系。 即系我哋第一步其实系做迟咗嘅，即系我觉得做迟咗，因为我攞到本嘢之后，跟住我喂大佬我都要翻工，我唔系可以全日攞喺度噶嘛，我每晚翻去搞咯。 即系其实主要都系夜晚嗰段时间， 夜晚段 时 间搞 咯咁样。 即系迟咗，但系庆幸嘅系我哋后边啲情报补得翻嘅，我哋自己。即系最唔系每日得闲搭车冇嘢做，咪督下个作者睇下你有冇咩更新咧，有咪加翻去，冇咪就咁算咯。 哦，咁呢啲仲有一样就系个人经嗱，呢、這个真系又系个人嘅，又系人哋帮你唔到嘅，因为咧CD ROM 嘅 catalog 咧有个好处，佢如果你装咗落部电脑之后咧，你下一次装下一年嘅 catalog 咧，佢系识得可以捞翻上一年你捞过嘅社团。你 mark 咗个社团啦， 你有 save 低个档就得啦嘛。 吓、啊，佢会捞翻我今年呢个社团，即系如果佢冇改名、冇改地址、冇成啦。 哦、 啊，今年呢个社团吓系落选啦，系入选啦，中选定佢就去咗边一度，系可以自己捞翻出嚟嘅。即系我咁样一捞咧，就已经完成咗一半噶啦。所以点解临啦后面我可以一日之内搞掂晒，就系、是、因为、啊、只要冇新，即系新，我只要加新嘢落去就得啦。旧嗰啲佢。我自动追踪咗，我只要望翻佢去咗边度就得噶啦。 咁但系我哋第一次去啊嘛，所以咪冇悭咯。 咁呢啲咧就因为边个社团就好过人噶嘛，呢啲经验就冇得俾到人噶啦。 啊，即系我哋就庆幸，即系除咗依下真系迟咗之后咧，即系我哋临出发之前，我其实都倾咗次嘅，即系嗰次倾嘅嗰啲咩路线啊乜 Q 嘢，其实入到去系冇用嘅。但系 因为其实同我哋想象中有出入咯， 就系出入太大，但系庆幸嘅就系、是。我同佢都知道，即系我同哈利都知道对面要啲乜嘢。 啊，咁我哋即系分，即系我哋可以帮对方买卖咯。 性癖系非常清楚互相嘅性癖。 即系孤物论呢啲，即系大家知道对面买嘢嗰方面啊，即系佢知我实会买 set 嘅、 哦， 即系我就知佢要新项。 之前成日要讲嘅咩作战会议成日要做嘅嘢，只不过系你哋唔使做就已经知咁解。 喂，其实好多时系佢冇特別講話要買咩，咁但係我見到 set 咁，我咪死人都買 set 啦，咁我唔知出面炒唔炒噶嘛。 哦，咁呢個係，因為如果你唔係炒得勁嘅話咧，有時放翻出去，佢真係夠膽死同你原價收嘅，即係你會覺得嗱，雖然你唔會蝕，但係你會覺得自己俾人揾笨柒咯。 即系呢个真系几唔爽啊！主要系唔爽啊，我感觉 系咯，即系呢个默契，我真系觉得咧，即系比起其他嘢，我觉得呢个重要性嘅大。 咁、就是如果你冇呢咁嘅默契，你系其实可以通过呢个作战会议去补足嘅，即系讲到清楚边类型我要边类型，边类型咧就你我重复咗你都好啦，你都同我买，即系呢啲讲好咗就得噶啦。 即系有啲人讲嘅都唔明噶嘛，咁嗰啲就嗰啲我就梗系即系我 有所知噶嘛。 好似系呢啲唔好谂，呢啲唔好谂。总之 咁咁你哋准备就差唔多咁准备完。 系啊，即系大概就去准备到一个地步，即系当时我哋以为系够嘅。 正常咧， 即系又系嗰啲旁白。嗰阵时我哋以为呢个准备系非常之充足嘅，但我哋冇谂到日后嘅系竟然咁波涛汹涌，呢个悲壮嘅战争就喺我哋喺嗰时系唔会知道。 即系那天我们还没 我明白咧，你要去 communicate 都系为咗波涛汹涌噶啦，明噶啦 ，OK。 佢啫，唔关我事。即系 唔使置身事外喎。 咁系你匈奴人就与我无关喎。 系咯，咁就大概系即系准备功夫，大概即系以为好充足嘅。 咁其实你耐咗仲唔止呢样嘅，佢啲衫咧。 我衫其实我哋都系倾向都系着薄褛，咁就。因为都知道其实嗰边听暖气系周围都开嘅，所以我哋都唔会再羽绒过去。 唔系，简单咗，去日本嘅衫系一回事，入嗰边嘅衫系另一回事。系咯，这归自那归啦。 因为我就问题大啲，因为我系去日本嗰下我系病咗，即系我系鼻敏感发作，同埋我只眼发炎。即系我系讲紧我嗰下谂，如果我听个 friend 讲话啦，你唔好理咁多啦，你宁愿冻卵死，你都唔好，你唔好着咁多衫，影响你嘅行动力。跟住我谂，哇，我可能真系冻卵死，咁所以我个谂法就系着多少少，咁就系、是、好啊，好在咧嗰阵时咁啱啊，即系 Uniqlo 啱出 heat tech 啊，咁我就真系着住 heat tech 去，真系同你讲紧着衫，即系入边着件 heat tech 底衫，跟住然后就着件普通嘅 T 恤，外边再嬲件嘢，加埋颈巾就已经够啦。 哦，我嗰边咧我就知道系有名嗰边咧吹风嘅、啊，所以咧我就预系着件冷衫，着件薄褛，跟住咧戴颈巾，去到入到去嗰阵时咧就除褛，净系着冷衫，因为其实咧话入面虽然话开暖气，但其实都系有啲风会吹入去，其实都冻冻地嘅，所以其实我嗰阵时都叫做都应付到嘅，即系因为其实你除咗件褛都可以收入个袋度。其实就唔会话真系太冻或者太热咯。其实我去嗰阵时就， 即系我今年系真系搏到佢，一嚟真系暖，同埋我自己去到 CM 嘅时候咧，我好得七七八八，所以我依个着住件 T 恤真系够咗。 反而就其实出面会有啲热添啊，因为其实佢晒太阳嘅。 系啊， 因为今年暖唔系喺你哋去 committing 嗰阵时系暖冬啊。 老孙都系想讲呢个 committing 衣病咁啫，系嘛？ 系，你可以咁谂啦吓，即系个战意之医疗咗一个鼻敏感。 我觉得纯粹系呢个致敏原理开咗嘅。 可以咁讲啦， 即系我认真讲，冬嘅空气好过香港。 好过好好多。 同香港比，好地方空气都好嘅。 系啊，跟住就装束上，即系衫就大概系同你香港比秋天着多一两件咯。咁然后孭个袋，我孭个行，即系我其他装备我就当行衫咁孭噶啦。孭个行山袋，然后孭行山袋，然后我自己谂嘅，因为嗰阵时超监教我嚟长时间行，着长袜，我就真系着对厚袜去，着对厚袜对于你脚掌个保护力真系好很强。 呢个我之前冇睇过嘅，因为我冇留意过啲乜嘢。 因为其实一般人你唔会将行山同埋你去 CM 捞埋一齐讲噶嘛，即系但系着住对厚袜真系好保护到你对脚，结果我膊头好痛，但我对脚系非常冇问题。 呢啲样嘢我就冇注意到。我系嗰阵时系特别孭个环保袋过去，系大嘅环保袋，因为我知佢会派纸袋，但我觉得啲纸袋好似唔系好稳阵，事实上亦都系嗰啲系唔掂嘅，咁亦都带咗环保袋，所以嗰阵时我系叫做买完啲嘢就可以装翻晒翻去咯，跟住就同埋啲日用品啊，即系必须嗰啲衫咧，就装喺个备忘度咁样，咁嗰日都叫做几顺利啦咁样。 系啊，即系变咗做我系用一个我即系我真系当行山咁去做个你个保护啊！即系你真系你长时间要行，你仲有要长时间孭住咁重嘅，其实你真系似行山。所以变咗做我系用一个咁样嘅阵去，结果 膊头嗰边系冇办法啦，我肌力差嘛，我孭唔到咁多嘢，呢个就无可避免嘅。但系相对地，我自己第一次试攞对厚袜去行，呢个真系掂。虽然一对厚袜就唔系平啦，应该都$80-90到嘅，嗰阵时买$80-90到嘅，但系非常之推荐。如果真系有 相对嘅效果，其实就好叫 好。相对嘅效果嚟讲，喂大佬，你三日你唔使买啲咩萨隆巴斯去整落你对脚度喎， 因 真系赚晒嘅。 我 记 得嗰阵时我系着凉鞋。我系着凉鞋入去球比奇，深强比奇，闷闷佢，我照去咗嘛，我习惯咗，我唔好意思，我行山都着凉鞋，冇问题我。 系啊，即系如果听众听，即系有机会会去 CM 嘅话咧，我都系推荐你去啲行山铺买对厚袜，即系咁样对你个脚嘅保护性真系好够。 我自己都系觉得唔好信入面啲纸袋好啲。 特别纸袋喺 C 得嘅喺 C C 得嘅时候，你都唔会信啦，你去到点会信？ 啲纸袋系攞嚟睇嘅，唔系攞嚟。 嗱。一般嚟讲咧，所谓叫经验即系老手咧，男咧就大背囊，巨大背囊，纸袋咧系就咁攞住走嘅，唔系你冇嘢摆嘅，因为咧 入边系唔放得嘢。 系啊，咁咧女士咧拖劫啦，反正咁多人都拖劫，唔争住多你一个劫啦。 我当年都有讲啊，你男嘅又男嘅又如何，唔拖得男嘅唔拖得劫嘅。 咁系我 friend 车到人之后讲句普通话咪得咯。 拖劫我反而觉得有样嘢就系。嘅入面咧，多人咧嘅個行動會受限制。我係覺得有一樣嘢。 呢個就係你平時有冇訓練呢個問題。 你拖住技術， 你拖住個夾喺旺角穿梭起下，即係訓練都唔好車到人。即係你多啲咁嘅訓練咧，就可以好輕鬆自如。你即係人夾一體，唔係搞笑認真嘅，即係你真係要講緊你，因為你嗰度入邊有幾多人，我諗大家睇未睇過都想像到啦嚇。 冇 Chris 文啊。 即係所以咧，變成你，如果你控制你個機控制得好純熟咧，係唔會太影響到你個行動。不過咧，就我都係嗰句，我由中學練到而家，你而家先練，我練唔到咁多。 職業機神。 我自己咧，通常有一個背囊，有時會帶一個大型嘅環保袋，係超大型嘅，因為好多年前 Apple Store 咧嗰幅袋咧，我用一個好大幅嘅環保袋載住啊嘛，那個大到咧，要成個機都擺落去嘅。 哦， 我都觉得系环保袋系真系稳阵啲， 好多好多。 大家都其实咁，你纸袋有阵你咪去 Comic，你都见过有啲人攞翻嚟咧。其实咧系真系好唔成得重噶嗰啲。 你所以最方法就系背囊里面塞几个环保袋，如果背囊塞满咗，就装环保袋再。 系啦。 理论上咧，一个人极限咧系一个人背囊去塞满晒嘅同人字，即系左右塞再攞一个塞满晒嘅同人字嘅袋，咁系得嘅。 系。 再多一个咧就睇下你体能啦。 系。真系嘅， 同埋收钱，因为基本上塞晒呢度，塞满三大支都拍咗都要超10万以上噶。 系， 冇嘢讲，我咪塞满咗个夹，然后塞满个背囊咁多，跟住手另外所有手称咯，所有手称嗰啲咧就系因为有好少量系会俾不织布你，即系环保袋啦，即系我用手称嗰啲咯，即系然后我自己清空咗自己个电脑袋，即系嗰啲斜咩嗰啲电脑放电脑嗰啲啊。嗰、那個 size 啱啱好就可以放一本 A4 同人字，啲最麻煩最大本嘅 A4 書咪。 今次我 C 八十，八仲衰，因為我預咗買得唔多嘛，我揾個腰果嘅相機袋，即係就相機攞住擺手度嘅相機袋，我買同人字 嘅。 我買得好少，因為我真係買得好少嘅。講翻你哋先，咁好啦，大致準備差唔多啦，準備嗰度就 係啦。咁跟住就係即係準備大概係咁啦，即係跟住然後仲有就係食物嗰度，即係食物嗰邊咧，即係我即係其實我就冇太留意，即係甚至冇見啲人講其實你帶啲咩去食好。我最主要就係、是、多得 RB 推薦我去度 Q 買支兩啲水，真係好平嘅兩啲水，100 yen 唔使嘅兩啲水。好，然後再買排黑朱古力，即係你當然可以買普通嘅朱古力，其實好夠做。 我自己就係一支水同一個麵包咯。 两啲青红朱古力咧系行山用嘅口比粮食， 系啊， 研究话俾你听，都系行山用嘅食粮。 即系啲听众可以觉得咧，其实我真系当行山咁玩。 我系最普通嗰啲，我真我去出仔买个饭团，买两个饭团就算 啦。你我想问下你哋而家系去日本啊？你去其他地方，我呢个暂时按立表啦。你第一日目之前，我听讲你哋话咁又系做摄组喎。而家冇做喎。 结果都系冇。 结果系考虑做，因为结果 你住嘅地方其实切唔到嘢。 系。 因为你搭唔到游乐丁线，你冇办法搭游乐丁线嘅话就切唔到嘢噶啦。 系啦。 如 一嚟，二嚟就係我哋喺一日目之前，我哋係去咗 江之島， 去咗镰仓同江之島，再跟住再之前， 我形容係唔識死啦。 即係再之今次金錢意義上唔識死，再之前去撚埋中嘢，即係講緊。 呢個就啱嘅，調翻轉，因為你去，因為你去完 Comic 之後咧，你係去唔到中嘢，唔係講錢嘅問題，因為中嘢咧係傳統嘅嗰啲叫咩啊？傳統商店街。 哦，会关门。 一月一号实同你做生意啦，未到三号你又唔使自己见到人啦。 系啦， 所以以你哋嘅行程咧，你哋只能喺 Comic 之前去，呢、這个系正确。 体力上冇做唔到次电，咁我哋接充啲次电咯。 次电都好炒啊！佢而家差唔多搭嗰架 Inkaisen 银河线咧。 唔系，我哋讲咗外电先，我哋讲咗外电先。即系我讲啲比较轻松啲、甜啲嘅先。 零日目啊，所谓 系所谓嘅零日目。即系虽然大家都知嘅，你电器外制就系讲紧嗰班企业嗰班即系参加啦，或者觉得 CM 即系唔中意 CM 就攞嚟摆档。 有啲 更加多 系两边都摆， 更加多系两边都摆，叫做因为CM 嗰三日佢一定卖晒。咁如果你想更加高业绩咧，因为大家都知你卖晒之余，其实你仲可以继续卖得更加多嘅，因为你一定卖晒啊嘛。咁代表住仲个需求比供应仲要大咯。咁但係你 commit 嗰三日你係冇辦法再買得多㗎喇，因為時間關係。咁你唯一嘅辦法就係再早啲。你一係就早少少，一係就遲少少去訂出嚟。但如果遲訂㗎喎，如果你嗰 commit 期先買嘅話呢，就個問題就係你會同啲買你啲貨出嚟訂出嚟啲人去有衝突。咁就會好砸洗嘅。即係當然我知道你未必係會想要嗰扎炒家去炒你啲貨。但系咁会点讲啊？咁真系会影响你个销售情况嘅。咁最简单方法咪早啲咯。 系咯。 所以而会入去嗰啲就落得佢哋可以早少少悭翻入嚟嘅时间，所以就变成就越行嘅越多人咁样玩。 即系同埋呢个即系其实后边我 check 翻我先知咧，呢、這个所谓嘅秋叶原定外仔咧，其实系。好耐之前都已经唔喺秋原摆嘅， 已经系新宿嘅， 已经系新宿。 我哋系去咗新宿嘅， 我哋去咗新宿嘅，即系 都唔系好耐嘅。我之前去嗰阵时，嗱，好啊，唔好倒租四年前嘅事啊。OK， 即系 差唔多啦。你去 C， 因为我 check 翻大概系 C82左右就先搬去新宿，即系差唔多啦。同你记忆中嘅年份唔系差好远。 因为嗰阵时讲紧就系老秋个人流用积其实有限嘅。而且佢仲有好多唔系 ACG 嘅人喺度，所以会变成咧，你要搞大型活动咧，系冇真系冇位，你攞 UDX 都唔系办法嘅。 系。 咁佢咪交个方法咪变成就系、是，同你搬去新宿啊，嗰啲咯。但系其实意义系冇分别，纯粹系个场地选，就系、是、纯粹系秋叶原冇适合良好嘅场地咁解啫。咁佢个意义就好简单啫，我前边喺你度买完嘢，咁我入边可能就唔使入去企业摊，咁我悭翻入边嘅时间，即系好简单。呢个计算公式好简单噶咋，你喺场外边用三个钟，我愿意会用场外边嘅三个钟去换场入边嘅一个钟，即系我谂呢个计法系大部分都接受到嘅。 系咯，即系我 可能仲多啲添。 系，我喺电器外制，我最多咪花你嗰两个钟，但我喺先入面我翻嗰间唔止两个钟嘅可能。 我讲紧我讲紧系，就算你外边啊，嘥几多时间都好，你仲要搭车噶嘛。 系。 你嘥多咗几多时间都好，你入边你即系变成系有个多，你仿如啊，你 commit 嘅时间多咗。 啊。 咁就已经非常足够啦。 系咯，即系特别好似我咁个 target 摆喺同人嗰度，你叫我再花时间同你去行商业，冇玩我啦。 即系拜拜咁先。 系咯，即系不过讲起交通，其实就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嘅，我哋住高铁马上其实是一件好戆居嘅事。Meta 狼行东西线，但系去唔到远之内线嘅，我哋唔知会去到边先入到远之内线，即系咧系成件事好戆居。即系同埋嗰日我哋去过去嗰、那个外电制咧，仲发生 了我哋直情系山手线嗰阵时系停驶，咁我逼住系要。要由 Tokyo Metro 通东西线去中野，再翻转头去新宿。 系落中野搭翻条唔知总武线定中央线落咗新宿，再新宿转 Metro 浪去西新宿，我觉得成件事好戆居。 系啊，结果系浪费咗成个钟头。 系啦， 哦，咁呢啲意外呢就冇得讲嘅，即係日本电车都有意外呢。 但咁啱就係嗰年尾嗰陣时候係山手线係特别多意外。 係啊。 年轻人諗唔开嘛。 即係因为佢嗰陣时个意外係有人即係佢话 有人跳咗 有人跳咗路轨。然后 有事啊。 然后问题係即係你好似猫猫狗狗咁啫嘛，你落咗路轨咁我搵返你个人咪得囉，你哋死咗又好，你喺周围游荡又好。问题就係嗰半个钟搵唔到条友。佢继续停，跟住嗰个谂话唔系啊，跟住我同即系其实嗰阵时我系等咗三个字，我觉得你会开，跟住后屘我谂啦吓，对路要行啦，要出去啦，即系搭咩都好要行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实赶唔切，咁咪变咗做嗰阵时临时临急，我哋先去揾咗即系呢个应该好多应该唔少人都知嘅Apple 佢上面有个 Apps 叫城门案内嘅，咁其实佢教咗你点样去噶啦，即系佢提供几条路线俾你。咁嗰阵时我同哈利就讲：咦，喂，有得玩喎！我哋即刻行，我哋向住呢个西边进发，落中嘅，再兜个圈落翻新宿。 其实咧 ，Google Map 都做到嘅，佢提供几条线俾你噶嘛，你唔拣最近嗰条线啊，因为最近嗰条线一定唔 work 噶嘛，挂黑。 城门案内系一次过提供几条俾你啊嘛，即 系一样嘅，都有噶，佢都有其他另外几条线俾你。 佢提供几条线同埋有埋。个时几多分钟到大概有个， 即系佢会讲埋大概依家条线发生嘅咩事混乱啊，跟住诸如此类嘅、 这个。都系嗰、那个嗰、那个 同埋你话转几多次车咯，佢会讲埋。 系、那个交通情况佢会讲埋，即系我话反而中意个 Apps 可以有咁多嘢可以知道，所以我哋嗰阵时先决定唔好谂行走，唔好谂咁多嘢。 结果做啱咗呢个决定。 其实呢四个字咧，成个日本行都好啦，你或者你去外地都好啦。如果你是有战略目的的话呢，真的当机立断这四个字很重要。 是。 即是当断不当断不断真的反抽其乱的。 是啊。 现在就那咁就总之立到始发电啦。 跟住咪我哋讲、我哋而家喺外电制嗰边啦。 现在先开外电制。 现在是零日目。啊、即是同埋今年个零日目好过瘾的。CM29 号零日目27号。 咁中间有个28号。 知做乜隔咗一日，系今年先无端白事隔咗一日。 真系唔知点讲，之前一路都系，虽然可以理解嘅，因为叫做乜嘢，你听日就拿仗，你琴日仲喺度忙紧。 休息下啦， 即系真系完全，我哋个过客系讲紧，喂，我哋啱啱先到，跟住第二日就已经朝头早嘭嘭声蹦起身就喺度话。 咁佢系唔会考虑啲游客噶嘛？ 咁当然啦，咁即系当然，虽然发生啲咁嘅情况有啲不安，咁但系我哋都去到咧，其实我哋都唔系真系排咗好耐。 其实要排嘅都排得到。 系啊，前面讲紧都系八松过啫嘛。 即系而且咁样系有好处嘅，你去完买完嘢啦，你做咗初步规划啦，你可以系去到嗰日中间所谓休息嗰日先去做功课用得。 系。即系特别系外电制，其实唔 Q 仔做功课咁滞啊！ 你行到见到有咩咪买咩咯？ 系咯， 最硬排嗰档讲紧系 医社， 但系基本上阿老孙都系好似一个钟都入到去。 即系正门长区入樽啊！讲紧佢排咩档，其实佢好嘅，就系、是、即系之前有冇有讲 CM 都有一个安排，但系其实佢我哋系先喺外电制见到嘅。排咩档，话俾你知去边个出口排。 佢会有个 box， 佢有个白板写喺度。你喺边？你行边？你排边个大手去边条队？即系有个指示俾你咯。咁我直情系我排嗰档系 E2， 直情系入到去咧，佢系叫你喺入面坐前面六个人，即系坐得非常舒服嘅。 系啊，即系我哋E社啊，即系正面嗰堆咧，佢由正面入啦，跟住然后 H 啊、妈妈咧度喺后边嘅 ，FIFA 喺后边嘅，你就喺后边嗰个排。即系佢一个咁样嘅安排，其实系好容易散晒人流，乜鬼都好，佢做得很好嘅一样嘢。 咁佢沿襲翻 Comic 嘅習慣啫，因為其實點講啊？講到尾電器外製都係 Comic 嘅代替品啫。 係啊，即係佢依樣嘢其實令我最初個就覺得 CM 應該都安排得唔錯啊，即係我最初咁嘅判斷出咗嚟。 嗯，基本上係，我覺得係你哋冇望到塊牌啫。 嗱， 係一樣有。 大致上咁樣外電製差唔多啦。咁我 外電製仲有嘢講嘅，但係我哋可以 留翻下 part 先啦。 留翻下 part 先啦。 Okay。